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张强演唱的《秋意》，可以柔带出的一个人的情歌，欧阳菲菲演唱的《忘情》。 秋风依旧吹送，只是

松的边缘，指尖流动你的呼吸，可以证明你在身边。誓言忘了考验，贪恋片刻永远，我已不想再去问你还想着谁，你还想着谁。守候着你，愿你春去春来照一人。

双是你的眼睛，你的美貌，渐渐接近就犯了我的天，你的沉默，你的温度，你的一切，在我的世界里，黑白是非的头顶，每一步都是考验。你的手说，你的肩膀，你的背影，正在向着我撒野。你的双唇，你的眼睛，你的美貌，轻轻接近就犯了我的天。你的沉默，你的温度，你的一切，在我的世界里，黑白是非都否定，每一步都是考验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范文芳演唱的《每个梦》，郭玲霞演唱的《穿过海的声音》，黄舒骏带出的《伤心小站》。

过他的情人。他说这里是个伤心小镇，因为每个人都像自己，喜新厌旧，包括他的爱人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陈琳演唱的《没有音乐的情歌》，黄歌选带出的《失忆》，费翔带出的《不再冷》。 伤害越多，没有音乐的情歌。

只能够说抱歉，后悔在我心中蔓延。你的梦我都看见，真的好想做你的天。受累反反复复不能入睡，伤心一回又一回，爱之所以无怨无悔，胸前雨打风吹，因为难得走一回。好想做你的天，为你付出永永远远，给你幸福，为爱不计日和月。当爱已不能挽回，你我各自单飞，希望谁都不怨谁。 彻底反正无路可走，何必急着挣脱枷锁，除了你。